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44集。沈觉垂眸浅笑，空口白牙，什么承诺都许得，便是说把龙椅让给他也能说得。若论翻脸不认人，福王也是各中翘楚，哪里可以担保他的荣华富贵？他和魏德只怕福王一个也不信，将来自然一个也不留。他看得明白，摇头道： 殿下真是看低沈觉了，陛下屡次想要召殿下进京，都被魏德拦截，于病榻之上总算看明白魏德的真面目，可终是晚了，这才托付重任于沈觉，令沈觉与魏德反目，再贬沈觉出京，这才有机会与殿下会面。沈觉蒙陛下重托，岂敢借此携恩图报？ 福王也笑道： 虽说公公是信佛的人，比旁人总是仁慈些、心善些，但姑爷不是三岁小孩，舍己为人的道理听是听得多了，却还是不大信。就是那些所谓的清流百官，哪一个不是为了升官发财、流芳百世争破脑袋？沈公公，您到了这儿，和姑便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话说明白，你我心里都舒坦。 看着肥头大耳，心里倒是透亮。沈觉颔首道： 事到如今，沈觉也不怕自揭老底。实不相瞒，12年前被伽蓝刺客诛灭满门的金陵谢炳峰是我父亲。沈觉进宫是用的假名，谢惊兰才是沈觉的真名。 竟有此事？ 福王震惊地瞪大眼，显然没料到沈觉会有这样的身世。 当年我只有12岁，正在藏书楼夜读之时，七夜伽蓝的刺客破釜而入，见人就杀，我侥幸从狗洞逃脱，才捡回一命。后来流落江湖，跟着流民进京，饥寒交迫，无奈之下才入宫为患，这也是天意。倘若我不入宫，又如何得知魏德就是我的灭门仇人？ 沈觉目含悲意，朝福王长长作揖，沉声道： 沈觉所求唯有一事，手刃魏德，报仇雪恨，还望殿下成全。 此事要查证倒也不难，只消得去金陵寻访一番。话说回来，沈觉再厉害也是个太监，还能越过他去当皇帝不成？福王定了心，扶起沈觉，痛心道： 原来如此，想不到沈公公竟有这样的身世。想当初谢大人乃是拒学鸿儒，姑有幸曾领教过几次谢大人的经典讲坛，为其博闻强识，深深折服。谁知突闻噩耗，一家百余口竟横死金陵，实在是扼腕叹息。戴先生敲灯闻鼓，揭发魏德大罪，姑也有听闻，奈何父皇为魏德所蒙蔽，一意孤行庇护魏德，姑也是万难苟同啊。苍天有眼，谢家还留了一丝血脉在人间，公公放心，灭门大仇姑替你报。 如此，沈觉心愿便了，沈觉便归隐金陵，再不过问朝中诸事。 沈觉拱手道： 愿陛下抚治四海，天下永康。 两个人相携而出，沈觉朝后山看了一眼，司徒锦一直举着镶金雕纹的千里镜看下面的动向，得了沈觉的眼色，立刻带着人马下了山坡。早有福王的随侍在门口迎接，引着沈觉的人马进里头安顿。沈觉和福王在廊下叙话，福王告了辞，嘱咐沈觉一会儿一块用膳，便去梳洗换衣了。福王转身一走，沈觉的笑意像掉落的漆皮，一层层地从脸上剥离， 转瞬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福王拨了一个单独的院子给沈觉歇息，亭下种了好些竹子，映在地上是青色的影儿，婆娑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。沈觉踩着满地竹影和蝉声进到屋里，黄花梨的方机和圈椅，堂前的方案上置了一个山水石瓶，靠左放了青瓷尊，里头一束兰花。沈觉登上脚踏，坐进椅子，抚着眉头，他不敢松懈，四下行走的仆役丫鬟都是福王的耳目，他不能露出半点端倪。如今第一关已是过了，福王信了他的假圣旨，把他拉上了自己的船。魏德不知道自己的人马已经尽数覆灭，还在京城巴巴地等着，两头欺瞒，步履维艰。他虚出一口气，睁开眼，看见司徒锦从院子里进来。 兄弟们都安顿好吗？ 司徒锦道。沈觉嗯了一声，算是答应。他太累了，不想说话。司徒锦却不走，问道， 为何留下那个人？他是个累赘。 沈觉奄奄地扶着额头道， 他是夏侯恋的好友，我不能杀他，留着吧，等事情完了，无论我是生是死都放他离开。 天色昏暗，风雨交加，林子里一片晦暗，人马都是森森的黑影，树枝疯了一般狂摇，叶子被风裹挟着直往脸上拍，蓑帽已经不顶用了，冰凉的雨滴噼啪打在脸上。夏侯恋几乎睁不开眼睛，闷着头跟着前面的马匹跑。福王的马车陷进泥坑里，大家纷纷下马推车，夏侯恋帮着推后轱辘。瓢泼大雨中，大伙一起喊着号子，马车里的福王把肥白的脸从帘子里伸出来，又被雨砸了回去。福王的马车底盘厚实，沉重无比，好不容易推动了一些。夏侯恋咬着牙，拼着死力，狠命往前一送，轱辘转起来，溅起的泥点子全扑在他脸上，马车顺利出了坑，来不及抹脸，急急爬上马。司徒锦经过的时候，递给他一面帕子。路着实没法赶了，幸好到了一个村子，福王下令在此歇息，沈觉没有意见，一行40号人都进了村。村里最有钱的员外接待了他们，三进三出的宅子仍是不够大。夏侯恋和番子们都在祠堂打地铺，只有沈觉和福王有单独的屋子。雨越下越大，夜色之中群山蛰伏似兽，房上的瓦片噼里啪啦碎了一般乱响，整座祠堂都在风雨中摇晃。夏侯恋睡不安稳，睁开眼一看，大家都睡不着，在铺陈上辗转反侧。夏侯恋心里不安，站起来走到门口，推开门一瞧，外面的水已经有脚踝深了，坐在门槛上就能洗脚。 怕是要发大水，你们谁去告诉你们长辈一声？ 夏侯恋问。 不会吧？ 有人说。 陈员外说呀，他们村每年都这样，没有哪次发了大水的，兴许啊一会儿就消停，再等等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